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38集《继承人》。这个人的背影看上去有些冷，挺不好惹的。冷佩珊一愣，他走到南慧瑶身边。 那是 给冉冉收拾东西的人，他不住校了。 南慧瑶偏头解释一句。家人？冷佩珊胡思乱想着。程木已经收拾好东西了，左手拉着黑色的行李箱，右手抱着花盆，身躯凌凌，五官冷硬，不苟言笑，谋射寒光。 程木先生， 冷佩珊几乎失声开口。程木轻松地拎着行李箱出去，听到冷佩珊的声音，停下来朝他看了一眼，意识到这是秦冉的室友，礼貌地想要跟他打招呼。 我是欧阳薇的表妹，之前在我表姐的生日宴上我们见过。 冷佩珊的手指掐了一下掌心。欧阳薇的生日宴不小，都是京城玩得开的人，冷佩珊认识的人不多，但也知道那时候站在圈子最中心的程木一行人。听到欧阳薇三个字，程木收回了礼貌的表情，依旧冷硬如铁。他不是秦冉、程俊，还没有到过目不忘的地步，像是冷佩珊这种人京城多的是，他不可能每一个都记得。冷佩珊的话要是放在一年前，程木可能会停下来跟他打招呼，只是现在，不说欧阳薇早就不是他女神了，最重要的是程金跟程水都跟他十分严重地提醒过欧阳薇。程木脑子不太灵光，但几个哥哥的话他都用心记着。冷佩珊没有跟程木说过话，却也听别人提过程木。程家的人，以前在欧阳薇的宴会上，他只能远远看一眼。看到程木顿也不顿地拉着行李箱离开，冷佩珊笑了笑，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，若有似无地开口道： 我表姐马上就要去考中级会员了。 程木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搬行李机器，直接下楼。寝室里，冷佩珊看着程木的背影，收起了脸上的笑容，失神地坐在了自己的凳子上。杨怡把书放到桌子上。 你认识秦冉的家人？ 认识。 冷佩珊看着手机，目光出神地看着阳台外。南慧瑶拉开椅子坐下，手指漫不经心地拖着下巴笑道： 听到没有，他姓程，学校里不能惹的姓排名之首。哎呀，以后得赶紧抱好冉冉的大腿。 杨怡点头附和道： 说的是。 这两人还有心情说笑，冷佩珊却觉得一点都不好笑。程木是程家太子爷最重视的手下，能出入程家老宅，一般家族的继承人看到程木都要用尊称，这件事圈子中的人都知道。秦冉说的那个入社会的男朋友就是程木吗？他怎么会跟程家人有关系？徐家，徐校长在 M 州停留了将近三个月，打开了市场，回到京城后用了一个星期才理清徐家的事。 爷爷。 徐耀光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眸色清冷。 以后 M 州马斯家族的事情都由你去处理，研究院那边我已经找到继承人了。 徐校长看了一眼窗外，他以前是想着如果能够撮合徐耀光秦冉就好了，到时候徐家一个掌管徐家大权，一个掌管研究院大权，还特地排除众议把徐瑶光从京城弄到了横川一中。最后他看上了一个叫什么秦宇的不说，秦冉还被程家给叼走了。 徐瑶光在云城的时候就听程俊提过这件事，但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那位继承人是谁。直到高考之后，秦冉物理数学都是满分，他才意识到这些。所以那时候他紧急地赶到云城，想要问一问秦冉这件事。不过这一面都没有见到，他就去 M 州了。 是，姨。 徐瑶光跟徐校长说了一声，就从书房离开。等徐瑶光走后，徐校长才拨了秦冉的手机。秦冉这会儿在楼上书房，程俊拿着他的手机在玩游戏，帮秦玲录视频。他给秦玲发完一个录屏之后，秦玲好半晌回了一句：“ 哼，你玩的没我姐姐快。” 程俊咬着烟，眼稍微的眯了眯。他正要回秦玲一句，手机顶部出现了一条通话，上面只有一个字：徐。秦冉存的名字乱七八糟的，鸟啊龙啊都有。程俊看过，竟然还有一个叫烤肉的。徐还算比较正常的备注。程俊一边接了下来，一边往楼上走，还挺礼貌的回对方：“ 稍等一下，他在楼上看书。” 手机那边的徐校长沉默了一下：“ 怎么是你？” 在云城的时候，徐校长是起过让程俊以后多照着他继承人的意思的，但鉴于程俊把人照顾走了，徐校长十分难受。 徐老。 程俊也沉默了一下，站在楼梯停了一会儿，才继续往楼上走。 你稍等。 他打开书房的门，秦冉正拿笔在一本教科书上做记录。 徐老。 程俊把手机给秦冉，秦冉把笔放到桌子上，接过手机。徐校长， 有时间吗？ 徐校长站在窗边，目光望向外面，目光很深。 我们继续聊聊云城的事。 等等啊，秦冉的手指着太阳穴，说道：“等我期中考试考完。” 期中考试？ 徐校长语气惊讶，他换了一只手拿手机。 你学什么专业？ 秦冉如实相告。 还行。 哦，还挺嚣张的，两个专业，不过也对口。秦冉已经答应了，而且人就在京城，徐校长也不是特别急，他答应过的自然不会诓他。他继承人的事情也急不得，涉及到多方势力，到时候京城人仰马翻，在这之前他也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。两人又说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。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，伸手把手机还给程俊。程俊拿了还剩着一点水的茶杯倒掉，又重新加了水回来，却没有接过他递过来的手机。秦冉挑眉，眉宇间敛着乖张。你……他原本以为程俊是要问徐校长的事儿。程俊随手拉了一张椅子过来，伸手指了指他的手机，理直气壮地开口道：“ 你弟弟骂我。” 骂他？ 秦冉低头翻了翻微信，就看到了秦玲发的话。他拿着手机慢吞吞地给秦玲回了两句话：“ 他跟你一样也是第一次玩，你比他菜。” 回完秦玲，秦冉看了看，然后把手机又递给他。程俊接过来看了两眼，才站起来拿着他的手机离开，带上书房的门。他点开秦玲的头像，对方正在输入中，他就回了一句：“ 臭弟弟微笑点 JPG。” 不到一秒，确定秦玲看到了这句话，他迅速撤回，再度回了个微笑。楼下，程木已经拖着秦冉的行李回来了，他把行李箱放在大厅中央，把花小心翼翼地放到窗户边。 看着花已经蔫掉的叶子，不由皱了眉头。秦小姐照顾花就是不行呢。 哎，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 程木刚拿好工具，就看到程金从富贵树边的楼梯上来。程金在大厅里扫了一眼， 俊爷让我回来的。 先坐。 程俊漫不经心地玩着游戏，程木拿着铲子跟程金一起坐过来。 有什么事情吗？ 是有件比较重要的事。 程俊语气不紧不慢的。 程金，你多长时间能把中心财力挪回来？ 整个中心？跟云光财团一样？ 程金惊讶，程俊靠着沙发。 差不多。 云光财团用了一年多，他们去年就开始入驻京城了。不过，我们有好几个据点在京城，真要挪，比他们快几个月。但，俊爷，您确定？ 程金嘴角抽了一抽，这是想让京城爆炸吗？ 确定。 程俊手上依旧不疾不徐地玩着游戏。 徐老的面子，我不能不给。 程金看了看程俊，觉得连程老爷子面都不给的人会给徐老面子？只是这跟徐老有什么关系啊？一局游戏玩完，程俊看了看陆平，然后打包发给了秦玲。程金从包里拿出来工作电脑，迅速登上了网站。他抽空看了一眼程俊。 那我要马上召开高层大会，具体是因为什么事？ 程俊将手机一握， 开吧。 其他的没有多提，只朝楼上看了一眼，伸手懒洋洋地抵着额头。京城最大研究院的继承人，他们家老爷子知道这件事都坐不住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